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。 出行好伴侣，八七六路况信息。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。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、咳嗽痰多而担心吗？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，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。 普及金融知识，提升金融素养。中国人保提示您共同关注九月金融知识普及月活动，提升风险防范意识，从此刻开始。中国人民保险，保障美好生活。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。目前东二环广渠门桥到长阳门桥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，东三环分钟寺桥到三元桥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，德胜门外大街马甸桥到德胜门桥由北向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。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艺海说宝。艺海说宝， 雾里看花防打眼，去伪存真话收藏， 寻宝护宝藏宝， 是故事，是佳话，更是传奇。 国宝、传家宝、镇馆之宝， 是艺术，是历史，更是情怀。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，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。艺海说宝，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。 缘这个字儿啊，实在是妙极了，它可以把世间一切无法解释的偶然现象全部归结于它。人有人缘，事有事缘，物有物缘，这尤其是收藏，你刻意追求的东西啊，往往很难得到，而在不经意之间常常又会碰到可心的藏品。很多人认为能收到某种好藏品是一种运气，更是一种缘分。其实细心想来，在这看似偶然的背后还是有其必然规律的。如果真的要说收藏是有缘分的话，那么它是源于过人的眼力、坚韧的毅力、果断的魄力和超长的精力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艺海说宝，我是主持人叶鹏。收藏市场历来就是一个高深莫测的市场，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和造假手段越来越高明的今天，如果眼力不济，与之结缘的恐怕不是藏品，而是赝品。曾经听说过这样一个经典故事，民国年间，北平琉璃厂雅文斋古玩铺掌柜的萧书农应邀啊，去一家老宅门鉴定一件瓷器。鉴定之后从上房出来，他偶尔这么一回头啊，就看见这个廊檐底下堆着一堆破破烂烂的瓶瓶罐罐，而且其中有一件海棠式鼻洗。于是他笑问送他的王老太太，您这堆破烂您卖不卖啊？王老太太说，反正都是破烂东西，也没人给我收拾，你要要你就弄走。萧书农回到雅文斋，把这鼻洗啊给刷洗干净，经仔细鉴定确认是北宋哥窑式鼻洗，能卖到600块银元。咱试想，如果没有过人的眼力，萧书农能捡个大漏吗？被人们称为京城第一大玩家的王世襄先生，有一次在小巷一个老太太家看到一对雾凳，是明朝留下来的，他看了以后非常喜欢，老太太呢要20块钱，王世襄啊马上掏钱。老太太见他没还价，马上改口就不卖了。后来王世襄路过一挂货铺，又看见这对雾凳，觉得这回再不能让他跑了，可那天他恰恰忘带钱包了。等他呀拿着钱回到挂货铺，雾凳啊却已被红桥的梁家买走了。于是王世襄跑到梁家想把这对雾凳买回来，谁知啊梁家兄弟啊他就是不卖。王世襄锲而不舍，一次不行两次，隔三差五的到梁家为把雾凳买到手，他是不断的加价，历时一年啊跑了20-30次， 最后花了400块钱才从梁氏兄弟手里头把它给买回来。在收藏市场，凡精品俏货大都啊来得快走得快，是否购买出什么价，成败往往就在一瞬间。作为玩家呀，你必须迅速果断做出抉择，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与精品俏货失之交臂的遗憾。当然，这又说到了咱们节目一开始所说的缘分的缘字。那么在高林高华所著的《捡漏古玩行里的传奇故事》一书中，就收录了一个翻了100倍的捡漏故事。其实啊，这位王大姐之所以能够捡漏，还是那个缘字。古玩市场有漏吗？有。哎，现在还有吗？还有。但是啊，捡漏得捡个缘分，还得靠个运气，少一样可能就不是一个完美的漏了。王大姐啊，长得一副富态相貌，因为营养太好，哎，显得有这么点行动不便。要是她自己不说，咱们可真无法想象这位逢人开口笑的女店主蹲在地摊上淘宝的模样。她这小古玩店开的时间呀不算很久，也就2-3年的光景，生意是马马虎虎。王大姐说，也是老天呀可怜见的，见她这么辛苦的背着面口袋四处奔波，有时候就留个小漏喂喂他，虽然吃个半饥不饱吧，但是呢他也很满足。比如一年前捡的那个喜子吧，真跟白捡来的差不多。喜子呀一般是行里人叫法，学名叫笔喜，其实应该叫喜笔，就是写完了毛笔字涮笔用的。王大姐在潘家园遇到的这个喜子的时候，并没有想过要捡漏，因为她的眼力并不好，二把刀很开门的东西也能认得，但是要碰上个不是很常见的器物嘛，她就弄不懂了。这样的眼力也敢开店吗？说起来也是无奈。本来喜欢这些东西的不是王大姐，是她先生，可是他先生呢也是二把刀，不仅二把刀，而且不求甚解。结果买了不少的东西，也搞不清是真是假，就在家里堆着，特别的占地方。王大姐以前做过服装生意，后来因为竞争太激烈不干了，干脆就转到古玩行了。在比较偏的古玩市场租了一间小屋，租金也不贵，货是现成的，就是家里的那些瓶瓶罐罐，东西也不标价格，买者要是看真，给的价差不多呢他就卖，人家要是看假，也好办，不卖就成了。虽然这个地方人气不旺，但时不常的嘛也能卖出这么一两件小东西。东西卖出去了，您得上货呀。王大姐的先生工作很忙，没时间去上货。王大姐这身材呢，也去不了远处，就只能在本地买，瞎买瞎卖，赚点差价。潘家园、报国寺、大钟寺、爱家市场、八宝山地摊，反正没事儿嘛，他就去逛。只要好看、便宜，他就买。糊涂买，糊涂卖，把古玩跟服装一样卖。生意呢？他也就这么将就着维持。虽然王大姐生意做得糊涂，心里可不糊涂，她很清楚，要想在这一行把生意做得有起色，没有好眼力嘛，那是绝对不行。所以没事的时候，她就蹲在地摊上听别人的讲解和辩论，遇见不懂的呢就直接问，不管碰上谁开口就问，一点不见外。他也不觉得有什么难为情，人家要愿意给他讲呢，他就好好听着，人家要不理他呢，他也不在乎。逛的地方多了，见的东西多了，问的问题多了， 鉴赏力、眼力也就在岁月的流逝当中悄悄长进了。所以在潘家园看到这喜子的时候，他是眼前一亮。这喜子乍一看很普通，圆圆的，也没有纹饰，和烟灰缸形状大小都差不多，可是它造型很规矩，显得有点厚重。淡淡的天青色，匀净而温润，对王大姐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吸引力。它是什么年代的呢？王大姐拿起它来翻过来看了看底儿，又摸了摸，有点像雍正时期的。一般鉴定瓷器都要把器物拿起来看看底，一是因为每个时期器物制底的形状不一样，根据底的形状也可以帮助判断年代。另一个原因就是器物的底部一般都露出点瓷胎。现代的仿品仿造型、仿发色、仿纹饰都没有仿瓷胎难，比如雍正时期的瓷胎细腻如婴儿的皮肤，王大姐主要就是凭着这一点感觉它可能是雍正时期的器物。她吃不准啊，又问卖主，我说这什么时候的呀？嘿，虽然卖主啊说真话的并不多，但是至少可以做个参考。没想到这位卖主他就是个说真话的人。他说呀， 我也不知道，又补了一句，反正 是老的。王大姐只好凭着自己的经验判断了，看了半天比较像雍正，估计便宜不了，问问多少钱吧。人家说是代卖的，要80块，少一分也不成。一听这价格，王大姐就沮丧了，清代东西哪有那么便宜呢？看来是民国仿的。再看看这民国仿的也不像啊，估计是新仿的吧。王大姐把东西放下了，走了。走了没多远，总觉得心里惦记着他，又返回来看，看着他心里就觉得舒服，干脆买下来吧，反正也不贵，就当新的呗。来了您呐。 哎，您这金石瓷器、古董珍玩可都是好东西啊。 那可不，您看上哪件了？我给您说说它的来历。哎，淘换这些货呀，可太不容易喽。 看得出来，其实啊，您是最有故事。 那是，古玩商家也是藏家，古玩商家也有故事。 商家传奇。 王大姐把喜子买回家跟先生一研究，先生认为他捡了个漏，这东西怎么看也不新呢，至少能到民国。王大姐虽然也不太信先生的眼力，但再仔细看看自己也觉得像民国的东西，摆到店里边要他800块。过了没几天，这喜子就被一买主看中了。要是这天在店里卖货的是王大姐，那他一定会以翻10倍的价格被卖出去，圆满地完成了他作为一件商品的使命。可是很不巧，这一天在店里的不是他，而是整天忙得昏天黑地，偶尔才去一趟店里的他的先生。这样呢，这喜子就没有成为了众多糊涂买进又糊涂卖出的商品中的一件，而是成为了王大姐古玩生涯当中第一个捡漏传奇。当时情况是这样，买主很喜欢这喜子，砍价砍的600，先生不卖，卖主就找这喜子的毛病。哎，一找还真找了，这喜子有个很小的小磕碰，买主指给先生看，先生说这么点小磕不能算毛病，老东西哪有一点毛病没有的。买主说了，说您这再小的毛病它也是毛病啊。先生怒了，我东西不卖给挑剔的人，你走吧。买主也怒了，哪有你这么做生意的。哎，他就走了。买主走了以后可就再无买主。王大姐把先生给埋怨一顿之后，生意得继续做呀，生活得继续活呀。过了约么有一年的光景，又来了一个看上这喜子的客人，东北客人。 这回正是王大姐在店里头，逢人开口笑，讲话似蜜甜，是王大姐的特点。一见这大哥看着那喜的了，王大姐就紧着夸：“您可真有品位，一眼就看上他了。一般人呢都喜欢什么青花啊、粉彩啊，画的满也闹腾，我就觉得那东西不如这素净的好。”大哥一听心里也高兴：“是吧？我就喜欢那种天青色的东西，看得心里特别宁静。”王大姐一看，行嘞，这回有门，买东西讲究缘分，我看您跟这喜子有缘，您给个价，只要不亏我让给您。东北客人把东西拿手里仔细看了看，哎呀，我说大姐呀，你这个这玩意儿这有个小磕碰，这不算完美呀，五千行不？王大爷当时就晕了，我说您看好了，这什么年份呢？王大姐的意思呢，这东西可能年份不好，您可看清楚了，别买高了回头再找我麻烦。这客人呢以为王大姐啊嫌给的低，连连说：“我知道我知道，是没错，是雍正的没错，可是你这有个小磕啊。”王大姐出了一身冷汗，好家伙，这真是雍正的，好家伙，差点这就卖漏了。王大姐想了想，其实主要是镇定了一下，然后说：“哎呀，这也不是我买的，不是他买的，谁买的？就是他花80买的。这具体多少金价我也不知道，但是我先是说了，你这最少得一万。”东北客人皱着眉头想了半天，出价7000。王大姐假模假样的给先生打电话，帮着客人讨价还价，啰嗦半天，终于得出一个结论，就得10000，差一分也不能卖。东北客人郁闷了，越郁闷就越喜欢，实在没辙了，他就跟王大姐商量，自己身上只有8000，还有一套不错的化妆品，自己愿意把这套化妆品送给他。这本来是买给相好那位的，现在送给他了，只求他跟先生商量商量。王大姐一看，这做人不能太绝呀，好吧，勉为其难，再打个电话问问吧。哎，又问了半天，那边松口了 OK。 下面进入汾酒文化时间，工匠汾酒系列之20总结篇，汾酒的工匠精神。工匠是一个企业的宝贵财富和稀缺资源，是一个国家富强崛起、参与国际化竞争的基石。杏花村的工匠精神不同于其他地区，汾酒人结合自己独有的地缸发酵工艺，总结出了工匠汾酒五要素，即持度、执念、精研、本真、传承。汾酒传先人之古法智慧，成今人之科技创新。从选测一寸土质和试种一粒原粮开始，汾酒酿造技艺在生态、卫生、温度、水质等的把控上，以及在制曲、润身、发酵、装赠、摘酒、贮藏、酒体、勾调、检测等的工艺经验上，可谓世代执念，用心良苦，追求极致，创造经典。每一道工序从不敢心生懈怠，每一个流程从不留卫生死角，每一件器具从不会忘记清洗。正是有了追求物件本色、一尘不染的工匠精神，才孕育出了闻名世界的香道谷的纯正干净汾酒。汾酒独有的亲自当头、一清到底酿造技艺，以及独创的十弊秘诀，是白酒酿造技艺的不朽里程碑。它像茫茫大海的灯塔，像黑夜长空的星光，为白酒的起源、发展、传承、创新和国际化道路奠定了基础，树立了坐标。工匠汾酒系列从精微之处入手，采用走进第一现场、跟踪每一环节、记录酿艺瞬间、体验匠人情怀的互动方式和写作笔法，

山水文园乐享房山，2018房山区生态休闲旅游文化节于9月28日在天开花海景区启动，咨询电话89350123。 温都水城带你嗨，大型水上乐园、佛系温泉、豪华客房，还有萌萌哒泰迪熊陪你度过快乐时光。咨询电话8178-9506，8178-1111。 活泼27岁男，分享手机海风，拿你566万的成绩，一国金牌。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。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。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, Beijing。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，活力新北京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《艺海说宝》。 寻宝、护宝、藏宝， 是故事，是佳话，更是传奇。 国宝、传家宝。 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。艺海说宝，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。 是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，为的呢，就是不拉空子，别丢了漏。特别是看到别人手里拿着的东西，都得叫做人需谨慎，逛摊嘴要严。那如果多嘴了会怎么样呢？那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一个春节鸭蛋，皮青的釉色温润如玉，而高足下部肥厚的垂流釉又是一种独有的虾青色。它之这只高足杯还摆摊上，摊主说那哥们儿听你说胎坑放东西就走了。孙仲谋先生打心眼里提他买玉捡漏的故事，下面就有请大豆相声俱乐部实力演员郑思杰给您播讲另一个故事，叫多嘴的代价。 佩戴价格也上不去。孙仲谋是早期在市场的清代头饰花片中偶然翻出了一件唐生动，沁成鸡骨白色，货主根本不知道年代和用处，几文小钱就卖给了孙仲谋。昂飞天手捧的花束如出一辙，这件步摇不但玉质好，而且比一般的厚重，稍不留意 一句啊，唐末宋初，谁知不经意的一句话竟让这步摇再议其主了。盐，一件好东西扔在摊上没人留意，你拿起来别人可能就多看一眼，你说出年代再加上东西，终于在一家店铺里见到了玉步摇。从地摊走进玻璃柜台，他向刚刚梳洗罢的尿女的卖个好价钱。对这种成了精的行家里手，你想要买他的东西，就得把东西贬到要害之处。头呢，孙仲谋把东西拿在手上，指着折枝花带的树腰说，你看这角是不是往下越来越细。当配饰卖，那能一个价吗？你叫他忽悠了，光想着捡漏了。冯胖子无话可说了，这个人起劲儿的包贬这东西，却加钱往手里买，这买主若不是有病，那他买的这点东西肯定是件好东西。 也不想什么毛公鼎、武大官窑、稀世珍宝。 哎，我们呀，就是门口遛个弯儿、啊哎，买个铜钱啊、嗯，捡个瓷片啊、嗯，自得其乐。哎， 西藏的瓷器，顾名思义有收魂的用处。这些魂瓶装不装魂不知道，装饰的众多图案樵夫唱晚，宋人的闲情逸致可能就是魂之所在吧。卖东西的人当中有袁仲谋挤到这个摊子里，蹲在一侧挑挑拣拣，无意间翻出一只玉步摇，这是一只宋代青玉。明眸皓齿，面若桃花，墨云般的发髻上有此步摇，更会平添几分美色。孙仲谋问摊主的儿子，这东西怎么卖呀？小伙子看了一眼，这是一对。拿着那只步摇向老爷子问价呢，这爷儿俩可真够糊涂的，一对步摇被分别扔在了被单两头。好好一对步摇愣给拆了，孙仲谋有心不想让一对步摇天各一方， 让那位女士买去。打的事儿巧之又巧，一对步摇花落两家，谁知两度春秋后却又完璧成双了。不善于交际，店在东厅，却全然不认识西厅的店主。一个夏末细雨的午后，前厅前边几步之遥有位女士，恰好有人向她问候，她回首以笑应答。竟用红绳悬系着一只玉步摇，而且正是那只失散已久的宋代青玉步摇。孙仲谋不由自主此人名叫萧海英，在荣兴开店颇有年头了，画店生意红火，在琉璃厂一条街上也是小有名。气运雍容，孙仲谋踌躇再三，有一天终于鼓足了勇气，向他提起了两年前的旧事。随后竟坚决表示不要钱，爽快地将步摇送给了孙仲谋，使孙仲谋的藏品美玉 告一段落。主持人叶鹏，制作人小强，录音师尹力，感谢您的收听，下期节目再见，也欢迎您继续收听稍后播出的好歌会说话节目。 有财富，穿越中华民族五千年过往，沉寂斑斑的记忆，回眸西方。传珍宝，流光溢彩。 每周六日上午十点，北京文艺广播 FM 87.6 兆赫，艺海说宝。 安全，你全空白，寻找的人不选，眼神泪思念，而是人。戒指虚软点，那在梦中问他不会重现，一句告别。